给你一个赞。今天Tony在节目当中很特别邀请到了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真的很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份呢是非常多元的、哦、你可以说他呢是一个魔术师，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道地的川剧变脸秀的一个演员，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广播的主持人、哦、他就是我们常常耳熟能详的这位大师神奇杰克，杰克就坐在我旁边。杰克好，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Tony John好。 真的，杰克真的很神奇、哦，而且呢，在录音之前呢，特别问他说，曾经有一些广播的经历吗？ 哎，没错没错， 好像曾经有过这个一个台词 啊、台词。okay, 其实这个台词并不是广播的台词、嗯，这个台词其实是TV shopping 电视，因为早期、嗯、电视购物比较盛行，嗯、那会有一些比较像是外国人的这个配音， 嗯哼 哦，那时候刚回国，除了做电台的表演，不是表演，现在习惯说表演，除了做电台的这个播放新闻的工作之外、嗯、那其实还有做这些配音的工作，所以才会有这个、嗯、哦，真太神奇了，杰克，您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史无前例，从来没有啊、哦、这样的感觉。后来才慢慢的，大家说啊，神奇杰克，神奇杰克，慢慢把我跟神奇杰克画上等号，那艺名也变成神奇杰克是这么来的。 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啊！其实这个台词呢，真的耳熟能详，我到现在呢，还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讲说，实在太神奇了，杰克啊！没想到呢，今天能够邀请到神奇杰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过话说回来了，就是您说你之前最早的部分你是做广播， 嗯，就是做广播， 哇，可以来分享一下吗 ？OK 啊，其实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因为虽然在我受过比较专业的说话训练，其实我受过非常严格的台语训练。那我刚才在外面录音室的外面，发现到说很多这个节目好像都是台语的节目。 对对对，我们这边是 一度以为 对台湾台 这边这个广播是要配台语的，其实你台语好吗？ 较差啦，比较不好。 转播来讲台语嘛，现在。 没错、 哦。以前我配过很多台语的这个广告。听我讲，对面个阿伯对了皮肤变红色，真啊红色，目睭问啊目睭问，你就叫他一个满台都精神。知道吧？其实这个很多台语的部分其实都蛮好玩的。 嗯。 那我那时候还做过一个节目，叫做这个节目名称我不知道好不好说啊。 没关系。 空中台语教室，就是仿这个空中美语教室，然后做成一个。空中台语教室 哇 啊，就教人家怎么说台语啊，这方面的感觉。 嗯哼哼， 那其实因为以前我在这个比较偏绿色的电台，所以基本上都是以台语为主啊。那其实也蛮好玩的，所以会把你的台语增加一点，你的 label 会比较增加。后来到中差啦、差广等等之类，也都是以台语。在广播部分我是以台语为主的。 哦，真的想不到哎、所以你真的受到很多这个说话的训练，下了很多功夫哦。 嗯，其实说话的训练是我从小就说话训练。那其实话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其实人生是很多机缘，莫名其妙的机缘而造就现在的你。那很多人说，其实那我就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拿过7届的全国演讲朗读冠军。 哇， 那为什么拿演讲朗读冠军？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机缘。那因为有这样的机缘而造就我后来现在的发展。那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爱讲话嘛，爱作怪。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1年级到6年级号码都是38号，然后就被冠上38这样的一个，我都没有变过，你知道吗？然后以前从小到大我就康乐鼓掌。那康乐鼓掌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就变得很爱玩，然后就变得很爱说话。那因为你很爱说话的关系，老师就说：“好，每次我被记点啊、作怪啊，都是一个政治标记啊， 是 5点6点的、啊，你知道为什么？那每次老师说，其实我是被处罚的。 嗯、 老师，你那么爱讲话吗？那干脆你就去参加演讲比赛。我小学3年级就是参加演讲比赛，那既然爱参加演讲比赛，爱说话，那干脆就后来就全校。”这个全市、全县、全区、全省到全国，就一路打上去，然后后来就造就了我被迫学习非常工整的国语。 然后就一直受严格的训练，然后到国中、高中，然后大学当兵出国去，然后来回国从事配音的工作、主持的工作，到现在在做表演的工作，一直其实跟说话都是有非常密不可分的关系。 哇，真的是太神奇了，杰克。 其实蛮好玩的，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从说话开始呢，其实声音嘛，声音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其实我现在表演，其实受之前的训练，其实非常的多的， 非常的多。 对对对。那尤其是在录音室那段期间的，录音室那段期间，其实还没有正式走出来跟群众所谓的观众朋友来做互动。那跟观众朋友做互动，其实是非常硬碰硬的。你丢一个，尤其是变魔术观众，你丢一句话，观众朋友会不会回你，怎么回你，都决定了你今天的表演的成功与否。 对对对。 那可是在录音室并不然。 对， 录音室其实有时候在做个人的节目或者是干嘛，你可能因为你不会直接的面对观众朋友， 对， 那可是间接的面对观众朋友，也许有些音可能是事先录好的，所以你可能就是瞎掰胡乱的功夫这样子，你知道吗？就是每天要说一些听起来具体事项很空洞，听起来似乎讲到问题的症结，可是事实上又回避所有的答案。好，那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就要有一套就是瞎掰胡乱的东西。他说啊，这个感觉上怎么样？怎样？就是要播的跟真的一样，其实你根本也没有到现场，但是你就要讲好像你有到现场看到黄色小鸭，或者你只是耳闻有一个新闻播一个什么东西而已，你知道吗？一个很无聊的新闻事件，你可能就要探讨这个事件，其实你也不可能到现场去，但是你就要跟名嘴一样，就造就你一个瞎掰胡乱的功力就很强。那这些东西是对现在表演还是有帮助的， 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很多很多机缘，就人家说这个人生啊，不是得到就是学到。那有些东西有时候觉得很烦，例如说像自己在电台，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做的工作，因为电台临死薪水，大家不愿意做的录音啊、广告配音的工作，就会落在我的身上，然后就变成我什么音都要去配，什么广告去配啊，也没加钱啊。那当然就造就了我一些创意的 来源哈，灵感，而且你有很扎实的基础。 哦，对。那后来就是说有一些电台有一些也会办一些活动，现在也有很多电台在从事一些就帮他的客户啊， 地区 的客户办一些活动，那宣导的活动啊，或者是电台的一些配合节目的一些活动，那这些活动其实需要主持人， 对对对， 那其实电台。你在电台上班嘛，还要去做主持，也不会加多少钱，大家也不太愿意去。 是，如果讲太多的话，可能节目就不能播出了啦。因为 对，那在这个时候 是蛮多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其实我是有这个机会，那别人说我就很快的就很我就第一个报名说我去主持好了。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慢慢的就开始主持一些小活动啊，开始主持一些大家觉得说啊，你的主持功力是好的，就慢慢的有些活动让你去主持。那所以呢，你没有因为这样的关系跳出去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你要说这个戏啊，看戏了，你看久了，对吧？戏棚下看久了就是你的，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刚好好死不死就遇到你的前辈肚子痛嘛。你知道吗？就本来也许你在录音室里面当打杂的，就好死不死要录音的时候，你的要录音的那个人啊，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啊？角色就位置就变成你的了。 对对 对 对, 對，或者也许今天只是在一个素食店打工，或者在一个摇茶店打工，本来你是这个一个小弟或小妹而已，对不对？可是今天刚好发生什么事情，你搞不好就跳出来当经理啊，搞不好以后就慢慢不小心就跳出来当店长。好，那这个机缘都很难讲，所以有机会，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的话不用计较那么多，就是有机会能够的话，有这个空间能够让你展现的话，这个时候就应该亲力亲为能够去做。 对， 那我觉得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那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我人生当中做了很多莫名其妙，觉得大家觉得很没有必要的东西，但是我都会去做。 哇，真的是太特别了！而且我发现呢，你有非常扎实的这个基础，而且你也愿意像这个长官呢，或者是朋友呢，不小心就没有空了，就请你来处理。 所以喜欢最重要， 对，你自己也愿意 嘛。我做什么事情，其实喜欢最重要，喜欢你就会开心，喜欢你就愿意付出。 对对对，好，我们真开心。待会呢，我们再来好好来跟杰克呢 来了解他的这个戏剧人生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听音乐，待会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杰克，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没想到呢，今天能够邀请到杰克大师呢来到节目当中。这段时间呢，我想要来访问杰克大师啊、哦。你自己呢，从这个刚刚讲录音室里面的生活嘛，怎么会变成这个西洋魔术呢？好像差蛮大的、欸。 其实应该这样讲好了。我的内心里面其实是喜欢表演的。 嗯哼， 那其实从录音到主持到变魔术到变脸啊、到现在尝试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表演的风格，其实它都是围绕在表演的。 嗯， 那这个因子就是从我小时候从康乐鼓掌开始，就是你内心里面就是喜欢表演的啊。所以其实表演什么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内心里面是喜欢表演、喜欢分享的。那我常说，很多人就会问说，怎么样的人才能够从事表演这个工作？其实很简单，两大因素。第一大因素就是祖上有德。第二大因素呢是祖师爷赏饭吃。那这听起来是有点好像有点迷信，有点模糊。其实这是非常理性和科学的。为什么？因为我常会跟朋友，其实从以前不管是记者或者很多朋友一直会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从事这个行业？这行业是一个很特别，甚至是一个很冷门、很偏门的行业。这个行业会赚钱吗？这个行业是可以维持生计吗？那其实很多朋友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事业的话，其实它是可以赚钱的。但是前提是有两大要素，我刚才所讲的，就是第一个，祖师爷赏不赏饭吃，就 是 说你到底是不是真正做这一行的料。如果你身高没有190，就不要学人家打篮球。如果女孩子你没有身高超过170以上，你就不要学人家当 model。 如果你没有那么壮，就不要学人家去打拳击、打摔跤。那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没有那么会表演的因子，在就是各方面表演的，不管是喜怒哀乐或是表演和风格没有那么强盛的话，那可能你祖师爷并不赏你这口饭吃。那就等于是你没有生意，没有办法，就是市场会决定这一切。 那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祖上有德，就你家里支不支持你。那我觉得我跟一般的小朋友最大的特色不同在于家里是支持我的。从以前家里就是支持我的。所以我从读书念了大学，当了兵种。我在义工总队，然后到出国伦敦大学戏剧研究所，所有受的教育的训练，这些训练其实都是我的选择，而不是我的能力。但是差别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就是差别在于，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只考一个志愿，我只填戏剧系而已。没有戏剧系我就不读了。当兵去选这个义工队的时候，我只有。有很多义工队啊，也有陆光，也有什么 对对对， 对，也有白雪来，我就只有选国防部义工总队，没有考上啊、我就不进义工队了。那出国念书也只有填一个志愿，只有填伦敦大学戏剧研究所，没有我就不读研究所了。然后回国之后也是就是从事表演的工作。 OK。 那从我最喜欢的声音有关系的啊，配音啊，主持，然后到后来发现到走出录音室之外，你的。手眼身法步，之余最重要的一个还是，如你有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亲近观众朋友，所以我就开始学了一些现在比较盛行，当时比较少的人有的东西。当时是一个很特别的，当时我记得我主持的时候，我会折造型气球。就是 你说主持广播节目， 不，外面主持的时候 okay, okay, okay. 外面就是走出录音室的 阶段 okay, okay, okay. 然后我会折一些造型气球，就是边主持边吸引人家来啊，可能做一些商业我们叫 road show， 就是商业的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吸引人家来，那我会折造型气球送给大家然后做保健啊、小狗啊、帽子啊，然后吸引大家来对对，然后边活动边主持的时候可以边送一些小赠品或干嘛然后有一套自己的 know how 那这样的部分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蛮有趣的然后发现到这样不够了我应该学一点小魔术然后就可以学一点小魔术就变点纸袋啊、花啦、啊、这些小东西，互动的一些东西，大家觉得说很有趣。后来我觉得这样没办法满足我了，后来慢慢的把我的主持后面会加一小段的互动魔术秀或气球造型秀造型气球秀，然后完了之后发现到这样又没办法满足我了，后来我的主持的部分就越来越缩短了，变魔术的部分就越来越多了，可能我的主持当中会送15到20分钟的魔术秀，后来会送30分钟，后来干脆我就做魔术秀了。 原来是这样子的。 对，就干脆我就做魔术秀，像说也许你做配音，做录音节目，会发现到说你的配音，我的副业比正业还多。后来干脆我就做副业，我就不做正业了。后来，可是这个 我觉得谈到这里，后来这样的演变就变成说，我的魔术做完之后就改做特别，例如说改做现在变脸。那为什么会做变脸？当然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在下一段我们可以来谈这个部分，为什么 对 为什么会做变脸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从主持到这个魔术，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应该讲说他有很多很多的转折。怎么转折？因为你要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的会碰到，有时候有一个关卡， 对对对，因为我要不要 我要不要放弃，其实我觉得是要舍得的，就是说有舍才有得。 对 对, 对、 所以其实我在从配音到主持，从主持到魔术，后来发展到我现在自己从成为比较全方位的表演艺人，这方面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放弃一些东西的。例如说这段过程其实我还有做一些，例如说编剧，帮电视台做编剧，也是做配音这样的东西，其实后来慢慢 就舍掉了。 舍掉了，因为后来我在配音的部分其实我都全部都舍掉了。虽然我早期是靠配音起家的，可是因为配音占据我太多的时间了， 是 我没办法好好去主持。 是， 那主持占据我太多时间，可能我一个晚上都在主持这些东西，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成为一个专业的表演魔术师。 是， 所以我必须把主持放掉。 嗯 哼， 所以直到了现在，例如说我的魔术啦、变脸啦，不管是其他的人物气球、泡泡秀，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表演比较稳定了。 是， 像最近又回归到主持，主持是可以做很久的。我主持也许到50岁、60岁，其实你都可以做主持的。但是主持的功力是慢慢累积的，因为你主持的功力没有透过这些表演跟观众们的互动， 都有关系的。 对，例如说很多的不管是顺口溜、台语的、国语的各方面，你就不会讲。所以我这个训练完之后发现到说，我太会讲这种东西了。你知道我意思啊？我就祝大家出门在外666，家庭幸福999，事业成功888，发现东西南北旋风宅，想念春夏秋冬四季福。如果没意见，掌声来一遍。那类似这样的一个套话呢，其实你在主持的部分你就会纯粹主持，可是在表演的部分当中你就会贴更多更多的跟观众们之间的一个互动。那当我有了这样的互动的基础跟功力之外，我随时再回来做主持都是驾轻就熟。 对，其实对， 其实我很久当你收到你的邀约的时候，其实我会想，我好久十几年了没有再进录音室了。因为其实不管是在做配音或录音机，我几乎都推掉，因为一方面可能是时间的关系，因为是我的时间比较紧凑，所以大部分都是在从事表演或企划这样的工作。那现在再回来做录音，其实我都不考虑钱的部分，因为钱对来讲现在已经不是太重要了。就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好玩，好玩， 交朋友， 好，老实讲就是好玩。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工作，那我不再为钱所累，就是说活动我高兴做就做，不高兴做就不做，因为这钱对来讲现在不是那么太重要的东西， 真的很特别， 反而是现在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表演，也许我去做主持，做表演，做各式各样的表演，然后观众朋友只要喜欢我开心的，那邀请我的人他也很开心，那我觉得我就能够做得很开心。那这是一个从事专业表演者很想要的一个 当然的，我们可以做这个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变成你的生活，很棒。 對對對對，像我们在 FB 上有同一个社团叫做 ROC 街头表演社。很多人其实问我说，你最想从事什么样的表演？那当然我现在做的工作都是比较商业性质的表演。 商业 OK。 外交部了，或者是很多社团的，或者是很多商业的尾牙、春酒啦、除夕夜，或是生日派对，这方面各方面的表演，其实这上面其实统称还是属于商业的演出。因为它是有报酬性的商业演出。 对对对。 那因为观众朋友不知道你拿多少钱，所以观众朋友其实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必须得接受你的表演。但如果在街头上做这样的演出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考验表演功力的， 蛮残酷的。 对，那你问我可不可以喜不喜欢去街头表演呢？有机会我其实我蛮想去的，只是说因为街头表演大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那我礼拜六、礼拜天 几乎都满档， 几乎都是满档的。 也没办法去重新、 哦、所以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六日满档，然后平常时间就稍微好一点。 对，平常时间大概不一定，大概五天当中至少三天大概有活动、嗯、然后至少三天有活动，然后六日一定是满档或假日一定是满档、嗯、所以我几乎不太可能会有时间去做街头的演出。 OKOK、okay, okay. 哦、 那你问我说有机会会不会去，其实有一天如果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比较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嗯、我觉得能够去街头直接的去跟观众朋友做互动，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也是蛮好的一件事， 甚至到有机会到国外去、可以把中国的一些表演的东西、直接到国外去跟观众 朋友 做到伦敦、对，来做一个， 搞不好到你的母校回去、 对， 回去你的母校做一些川剧的表演， 对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从事表演者的心理路程当中呢一个蛮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一个理想哦、 一个理想，因为每一个表演者他都有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赚钱。那就是作为一个商业跟艺术当中不可磨灭的一个 一种冲击、 一个冲击点。 对对对， 但是 你觉得是冲突吗？ 我觉得并不冲突，因为 其实我认识很多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会把没有表演的案子或没有邀约说成，因为他比较重艺术，比较重比较高级或者怎样的那我觉得我觉得不尽然，因为艺不艺术，其实艺术是追求真善美的，那很多人都想说因为他们是比较艺术的，然后比较不商业或干嘛。其实你念这样的表演科系或学这样的表演，其实你背后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的就是工作、工作就是为了赚钱、 一个生活啦， 一个生活就是为了赚钱。 对对对， 那你在这个工作赚钱的之余呢，你能够有自己的一套表演的风格，能够把例如说把你的所学、你是学跳舞的、把你跳舞的精神传达给观众朋友，你学唱歌了，把你唱歌的精神，或学魔术了，把你魔术的精神传达给观众，观众能够感受到你所要表达的，那我觉得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艺术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必须很老实告诉大家，我所从事的表演艺术是我的工作。 哦，是。 那既然是我的工作，它就必须以赚钱做前提，就可能是就这个问题就很像是律师。律师是我的工作，那维持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对对对，我知道你很可怜，但维持正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还是要付律师费。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没什么，我可以帮黑道白道辩论，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要付律师费。 是、 那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喜不喜欢或者是怎样，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觉得看表演其实你还是要付费观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各种行业，这是我们的工作啊。 对， 工作跟医生跟律师，我也知道医生很重要。可是医生，你就算去医院，对不对？你就算得某一种症好了，好不好？我们不要讲说是什么癌啊，就是某一种症好了，医生他还在跟你收钱啊。 对对对， 你要去借钱，你要去怎么去拿到这钱，我不管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生病，我知道你很可怜，可是他还在跟你收钱。 对，那他的工作， 这是他的工作， 他的生活。 你不能说，我医生我全部都，除非你医生很有钱，有钱到个地步，你想要做义诊。那我觉得很好。 对，不过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很多人以为我们这个表演艺术工作是免费啊，而且现在呢好多这种观念，真的是也是要让我们表演艺术者，让我们知道，就让他们知道呢，我们其实是很，这是我们的生活。 因为 付费观是很重要的。 从开始像你学音乐的，从你可能开始小时候开始学钢琴，然后干嘛？你学钢琴不用钱吗？ 要啊， 当然要钱啊。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啊，学过一年的钢琴。学钢琴很辛苦，学钢琴要钱啊，买琴不用钱吗？ 对， 当然要钱啊。那学钢琴买琴要，学钢琴要钱，买琴要钱啊，买什么谱架啊，买什么东西书啊，什么都要钱。他觉得你表演不用钱，那我干嘛学这个东西？ 对， 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培养观众朋友，去欣赏表演，能够懂得表演者的辛苦。其实我如果到街头上啊去看，表演。除非我根本看都不想看，或者我觉得不值得看的。如果说，例如说，我想，我觉得，那歌蛮好听的，我坐下，我站着听或干嘛，我一定会打小费。 哦，一定会打赏的。 啊，对对，而且一定是一张以上的。哦，没有在零钱的。一般 问题是你常去吗？我蛮希望你能够去我这我表演的地方的。 应该这样讲好了，其实 我们表演的地方，例如说，比如说有一些我们会做一些什么节什么节的，比如说像最近前几天刚做完的什么关西仙草节啦，先做什么红枣节啊，什么石木鱼节啊，石斑鱼节，哎，他们当地 也是有一些街头艺人啊。 对， 也是有一些街头艺人的。那除我们舞台上的表演之余，他们例如说他们在哎，我都会去看看这个其他的表演者。那这个我想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嘛，同技相亏嘛。同样的技能的人，其实会互相窥探。那我相信我在表演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 在学你 同行的人会来偷看。那其实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人不着急使用才嘛，对吧？能受天磨真好汉、那你能够能够了解说，你可以去看看别人的有特别的地方。那我想这个无鼠有武技啊，而不专精啊，这个腾蛇无足而飞啊，贵在专精。那术业有专攻，文道有先后啊。那其实每一种表演者都值得我们尊敬啊，因为他们在他们各自领域当中，其实都。发挥他们的所长，那我觉得如果遇到好的表演者，能够给他们一点鼓励啊，能够我觉得不只是金钱上啊，我觉得金钱上当然是最直接的鼓励。有时候你过去说，哎、欸，你真的不错、啊，甚至于说你刚才说，哎、欸，这是我名片，有机会、可以邀请你表演哦、或是就是哎、欸，真的不错，你这个听我听过的。看过了表演或听过了这个歌，你唱的最好、这个对表演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莫大的、 对，真的是这样 啊、对，所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表演者的心酸了啊，其实也没那么心酸。我觉得其实表演者可以很开心，其实你好好做你的事情，好好把你的表演的的专业做好，那其实你就可以是一个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表演工作者。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特别的音乐。今天的音乐呢是。杰克大师呢在表演的时候呢他常常用的这个背景音乐、好，我们来听一听，待会呢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我们一定很好奇呢，神奇杰克大师呢，后来呢又变成了一个川剧变脸，而且呢讲这个之前呢，他给我的名片啊，我要特别跟观众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哦。他上面呢这个是台湾魔术联盟的荣誉会员之外呢，中国演出家协会一级演员啊，而且呢世界魔术协会 IMS 的会员，还有世界魔术联盟 IBM 的会员哦。我想是不是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怎么会变成川剧呢？ 我们刚才说过，从配音到主持，从主持到魔术，从魔术到变脸，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了。嗯，其实 对，真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一个西洋的哈、一个变中国的。 应该这样讲好了。其实我魔术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发觉到，魔术再怎么变，它必须你要有自己的风格。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在从一个方向的思考，就是我要走大道具的路线，还是要走回很中国的路线。很中国的路线，后来当然跟很多朋友来做讨论跟研究，后来发现到其实应该还是要做回你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后来发现到说，哦，以前我学的就是京剧国剧的，不管是手眼身法部，本身我就是学京剧的部分。 嗯， 那后来发现到说，哎，那一年刚好是忘了几年，但是十年前左右啊，那一年刚好中国大陆靠这个变脸拿到了世界魔术大赛的冠军。那我发现到说，哎，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到中国大陆去取经的。所以我算是十几年了。 你在第一批的很早 是第一个 去大陆取经的。 所以换句话说，我可以很骄傲的说，其实我是台湾变脸的祖师爷。 嗯， 现在台湾变脸几乎都是由我这边传出来的。那这也是一个，也许有一天呢、有一天这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这个为之骄傲的是，哎，我是第一个把这个中国大陆的变脸引进到台湾来的一个，不敢说师傅啦，就是 祖师爷， 一个表演者。祖师爷听起来有点老、OK， 这是一个表演者。那我觉得比较特别就是说，当时在引进变脸这个东西的，所有业界是哗然的，哗然的，就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归于魔术，就是变脸这个东西其实不算魔术， 对，不算 民俗 杂技， 民俗杂技归于民俗杂技的东西。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到现在，其实魔术圈还有所争论，就是变脸算不算魔术这样的东西。好。那其实中国大陆曾经靠变脸拿到世界冠军，那变脸何不算魔术呢？变 装，你是说中国大陆因为这个变脸拿到世界魔术的冠军？ 对，变脸这样的表演 ，OK， 当然它有加了变装这个东西。后来我们现在有做改变了加了变装的东西，但是以变脸做主题，这样的东西是拿到大赛的冠军。那为什么变脸不是魔术呢？那变装算不算魔术？那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其实它都属于魔术的范畴。那就发展到说，什么是正统？何谓正统？只有玩扑克牌、玩球、玩这些东西才是正统吗？其实不然。我常讲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所有的正统、所有的主流都是由非主流所构成的。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大家认为变脸是非常不是主流的表演。可能在有一些传统戏剧上才会看到变脸这样的东西，或者是你去观光的场地才会看到变脸这样的东西。它是独，可能是有点像折子戏这样的感觉，就独立一个小段的东西。它不就是变脸一个机关的呈现而已吗？ 对， 它的身段不就是国剧的身段而已吗？ 是， 这个跟魔术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印象中穿燕尾服表演的不太一样。那但是你看十几年来，十几年来变脸的变化，当然除了传统的表演之外，我们现在又增加了很多东西，例如说猴王的掉头 LED 加了 LED 的变脸啦，甚至于说变脸变装变成了三变啦，甚至于说像六头变脸等等之类的，不管是什么，还有现代的卡通变脸，不管是你看演变成这个样子，它已经从非主流变成表演市场的主流了。那现在你看哪一家表演公司、活动公司没有主推变脸这个东西？所以呢、 okay. 主不主流，歌曲主不主流？你看周杰伦刚出来的时候，他的歌曲也非主流啊。 对对对。 以前我们老师就讲说，周杰伦歌曲不知道唱什么东西。 对对。 我妈妈怎样怎样，听不懂， 听不懂。 对，可是你发现到说，哎，多听几次之后还不错听。 啊、哦，你会朗朗上口，而且甚至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妈妈叫你怎么怎样怎样怎样，说要回家怎样怎样怎么怎么，童年的纸飞机现在又回到我手里。 嗯， 哦，他慢慢有一些教育意义的东西，后来发现到说，哦，他不是插科打诨而已，他还是有一些歌词还蛮有意义的，哦，还蛮有趣的，甚至说还有入一些什么国文试题当中的考题。那所以很多非主流的东西，其实做久了它就变主流。那就看你能不能坚持，能不能喜欢你的东西，观众朋友买不买单你的东西， 市场决定了。 对，没错，市场是决定一切的。 嗯， 所以表演的市场，你看从古代的从以前的画，从不管是什么流派的画，那或者是音乐，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其实你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辩论了。就是说京剧，我们现在一般年轻人会听到京剧，会觉得说京剧是一个非常 苦闷，就是阿公阿嬷， 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老派，甚至于说 阿公阿嬷时代的， 他就是一个非常苦闷，或者是也不是苦闷，我不能讲苦闷，他就是当然他也有喜剧，但是他就是一个比较老派，会听的人都是一些好像比较 就清朝时代的，对 对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思维过一个问题？ 是， 其实京剧他曾经红过， 他 曾经很红过。那当时徽派啊，就是这个四大徽派，四大这个他们进京。到北京之后给皇帝四大徽经，他们到北京给皇帝听的时候，当时是最流行的，当时西皮跟二黄是最流行的一段音乐。你跟龙当你跟哪个龙，我们要听起来说哇这是什么音乐，你知道吗？当时是朗朗上口，就像你现在听的，可能你听周杰伦或听罗志祥音乐，你知道吧？就说哦，你现在听什么哦，迈克安妮听帕鲁妈妈，你觉得说对？可能到一百年后，大家觉得哇，现在还能听这个东西，是搞什么鬼？ 哦，所以当时是非常流行的。 他因为流行，所以皇帝喜欢听。 嗯哼， 那皇帝喜欢听，所以才会到被人说平民百姓喜欢听。所以有钱人家干嘛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啊？ 哦， 知道吧？所以你看以前，你现在听起来这个，一个龙灯，你一个哪个龙，一个龙根，你一个哪个龙灯，你一个哪个龙灯，你一个哪个龙根，你一个哪个龙灯，你一个哪个龙，你现在听起来觉得，这音乐当时是哦， 好像在念经， 每一个人朗朗上口的一段表演。 嗯， 那你说这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它曾经是主流的音乐， 嗯， 那现在过了一段期间之后，他可能成为非主流。为什么？因为老一派会唱腔的人可能慢慢没落了，那是慢慢的需要一些可能有一些政府或艺文单位刻意的维持，刻意的维持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京剧或者是这些特别的表演，该不该受保护，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怎么谈到那么严肃？ 当然是需要了。 这有两派的说法。那这个问题曾经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在念表演科技的时候，我跟老师辩论过这个问题。那我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以前在最早的时候没有麦克风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需要吊嗓，就是说早上可能需要吊嗓啊，干嘛干嘛干嘛， 开音 啊，开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的表演者有麦克风没有麦克风，一定是没有麦克风的嘛。那没有麦克风，你声音才能够很大声啊。你声音才能够很大声的传达出去。可是后来发明了麦克风这个东西，该不该用？如果用了麦克风这个东西，就表示你的表演者功底不够。 会有一种冲击。 对。但是该不该用，或者说你现在表演京剧，你是要你的四季头文武场是要真的打，你要真的打，还是说其实不用，其实你放 CD 就可以了。 是。 对。那有 CD 这样的东西发明，算早期不是 CD， 可能是唱片，后来是录音带， 对对， 从事 CD。那你要继续坚持你的唱片，还是你现在要用这个数位化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表演也是一样哦。你说像魔术，现在比较受争议的东西就是可不可以用视觉魔术？就是说可不可以用这个视频的魔术？这在魔术圈当中也造成一种讨论 哦。 那当然有一些同业他们会觉得视频魔术是违反现在我们认知魔术的观念，就是说魔术就是要能够真正可以表演或干嘛干嘛干嘛。 是是是。 那我持反对的意见， 因 为魔术不一定要现场表演，也许我曾经在电台做过电台魔术，这就了不起了， 这真的是蛮神奇的 经验，所以 很多人就想说，我曾经上过一个电台节目，他现在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哎，杰克老师，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在电台里面啊，大家也看不到你，可能没办法想象的，我变魔术的一个画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不可能，可不可能来变个魔术呢？可不可以？我们现在做个实验。 好啊，好，我们现场来做一次魔术哈。 这个 怎么做呢？ 哎，我来做一个预言的魔术。 好， 预言的魔术。 好 ，OK。现在如果你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好，你可以在心里面一到九当中随便想个数字。一到九当中，你 想到了， 当然你也可以想。 我想到 一到九当中随便想个数字，可以的吗？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想这个节目，想这个数字。一到九当中随便想个数字，可以想到好了没？你可以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我可能可以跟主持人串通，但是我绝对不可能那么厉害，有办法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串通，这不太可能的。不管你在开车，或者你在军中啊，或在监狱啊，你在偷听我们的节目都没关系。啊，有没有想到一到九呢？想一个数字，可以了吗？ 可以。 好，想好了 ，OK。好，想好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数字啊乘以三。 好， 好了没？乘好了，对不对？ 好的。 Okay, 乘以三之后再乘以三。 好。 乘两次三，乘好了对吧 ？OK， 那我把这个个位数字呢，跟十位数字呢，把它加起来。加好了没？ 加好了 啊，加好了。OK， 观众听众朋友加好了。OK， 加好了之后呢，那我把这数字呢加十一。 哇， 不难吧？不难吧？ 不难不难 不难吧？好了没？加好了没？ 加好了， 加好了，再加五就好了。 嗯， 然后简单一点，好吧？ 好好， 你不要太复杂， 好 吧？有人搞不好小朋友啊，没有人会数学。 对 对, 对， 好没？ 好 哦。就一到九当中的数字呢，随便选一个数字，乘以三，再乘以三，我们再复检一遍，乘上完把个位数跟十位数加起来，好了没？然后加十一，十一完之后呢，我是个位数跟十位数加起来再加十一，没有错吧？ 没错。 然后再加五就好了，好了没？好，那我现在数到三呢， 好， 我就跟主持人，我说出这个数字，那看看跟主持人或者跟现场观众朋友录音。到时候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不管你是在学校、军中或者是监狱里面，为什么会有监狱？也许有偷听的、啊， 也许有。 对对对，的朋友，数字一不一样、啊、如果一样，这就了不起了。哦，这叫电台魔术， 真的 我发明的。好，数到三，一、二、三，二十五。 哎，真的 哎，哎，厉害了， 真的厉害、 哎。说到这个就厉害了。哎、 真的，跟我心里想 说的是，你听你数字是二十五吗？ 是 啊, 啊，太恐怖了。啊、哦，那你说的数字是哪个数字？你知道吗？啊，请打荧幕下这个电话。哎，我们这次电台没有。 哇，这是蛮神奇的。 魔术，其实我觉得广泛来讲，其实不管是变脸，不管是魔术，它能够让观众朋友觉得新奇，有神奇的感觉，那我觉得就好了。那观众朋友要的是那份美丽的憧憬与感动。那魔术的东西，其实不管是透过现在。在怎么样科技的东西，也许它透过现在我们透过收音机，也许透过电视，或透过你看的 DVD， 或你透过的以前也没有电脑视频啊，甚至说以前手机怎么可能看这个东西？那你也许你下载一个 APP 或干嘛哈、其实不管所有的东西，你能够让你觉得神奇，让你觉得有所感动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都可以是在魔术的范畴。那魔术其实可以重新被定义，魔术这两个字其实可以重新的被定义，因为以前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频道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媒介， 是 以前哪有什么，以前在定义魔术，我想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开始有魔术这两个字 哦。 对，那以前其实没有魔术这两个字的， 是是是 就是 magic 其实不是翻成魔术的，那从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呢，才有魔术这样的字。那这我们这个对魔术这两个字，其实我们现在可能你心中的魔术跟我心中的魔术，我不知道一不一样， 应该会有差异哦。 就像我心中的神或鬼，跟你心中的神鬼，你听到神鬼这两个字，跟你听到神鬼这两个字不一定是一样。搞不好你出现是西洋神，我出现是中国神，搞不好你讲到神，我想到是关公，你想到是耶稣，不一样，我想到魔术，你搞不好你想到就是一个人穿的燕尾服。哦，这叫魔术师。搞不好在100年前，观众朋友听到魔术这两个字，就是一个中国的感觉。我干嘛？那以后慢慢，你看现在慢慢改变，现在魔术师不一定要穿燕尾服了。所以其实时代会改变。人讲啊，时代的进步，黑车的加工咯。 对对， 你知道吧？那一段一直的在改变。那魔术呢，也会 与时俱进，表演者也必须与时俱进，而且是与时俱进。 金色大师，我跟你一聊天，哇，就是真的见过。我发现我这个节目可能要做2期才能够把你访问完，不过我们还是有时间的关系，我们再继续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的尾声。好，我讲最后呢，时间的关系，来请教杰克大使，是不是来鼓励一些呢？我们有兴趣呢，有这个梦想呢，要发展表演艺术的青年们呢、哦，或者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们呢、哦，给他一些建议呢 ？OK， 我想给建议是不敢当了 ，OK，、不过我可以提供一些我自己的曾经经历过的一些看法跟想法，我快速的说。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寻求家里的支持，那还有另一半的支持，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可能你的时间不一定会固定、哦、所以另一半的支持跟家里的支持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表演艺术的话，最好能够还是去念相关科系、 哦、 那如果你不能够放弃你本来原本的工作，那我觉得就不要放弃。例如说你本身做医生的、没有必要只是参加个魔术社、就放弃做医生、做律师的、本来好好可以当律师的、只是因为尾牙不就是 因为看到你的表演 圣诞节去变个魔术而已、在你们的那个表演社你就要放弃律师、我觉得这没有必要、你本身是做什么工作就应该去做什么工作、那如果说你还想要从事表演，不管是从事音乐啦，从事美术，从事舞蹈，从事戏剧，或从事表演，那你是本科技出来的，我觉得会对你的表演的生涯会进步很多。那最主要是你要喜欢你的工作，那喜欢，因为当你成为一个职业表演艺术家的时候，你就要发觉到你跟做菜一样，跟厨师一样，你每天可能要做一样的事情，对吧？那有一天如果不拿钱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得很开心？你到底是这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工作还是一个职业？还是一个兴趣？工作、职业、兴趣，你要分得非常清楚。如果你只是喜欢集邮的话，就买邮票就好了。但他成为职业的这个集邮家就很辛苦。那一样的道理，如果你只是喜欢魔术的话，我觉得看一看影片啊，或者是买点小道具玩一玩，至于愚人把妹、我觉得就 OK 了。那如果你要成为在现在的竞争市场当中，你要杀出一片天，你要投资很多的金钱物力，然后跟现在在位置上所有的表演者竞争，其实会我觉得会很吃力。所以我觉得最后结论就是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很想做的话，那就认真的去做你现在认为对的事情。不管你也许你是一个街头艺人，也许你是一个表演兴趣的人，如果可以的话就坚持做，那才能够做得很好。如果你不坚持做的话，那劝你提早不要做，其实会更开心一点。 我觉得很中肯，很中肯的建议，而且非常的实际。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的高兴呢，邀请到神奇杰克大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相信呢，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来。 哦，一定要欢迎。 好，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以粤语广播，多谢收听。 香港网络广播电台，以下节目将恢复粤语广播，感谢您的收听。